我哋揾咗个嘉宾，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叫堅的，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 嚟。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嘅， 要寫劇本噶，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噶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讲嘅啫。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嘅潜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錯啦，冇錯啦。其實成晚我哋請住專嚟就係想講呢句嘅啫。唔該曬啦，咁啊，你哋 有緣，好再見。 一要嚟咧，一聽到話同阿耀堅做咧， 唉， 冇辦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來我都想停一個節目嘅，點解的同我講話揾咗沈大師？ 係咪未夠喉？沈振營、沈大師、羅尚佩、耀堅，財經 talk show 全到盡。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现在开始，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足球频道啦。咁我哋头先就 hea 咗一节啦，第二节继续 hea 埋落，好唔好？ 承认拉布 系嘛？承认拉布啊， 拉布啊， 唉，唔使拉咁多嘅。咁啊，京一嚟咗啦，咁啊，我哋将呢节交晒俾京一啦。 好，咁啊，系咪 ？OK， 欢迎大家收听啊，全香港最受欢迎嘅网台足球节目《足球频道》啊，即系而家做网台要咁样样嘅，屌， 真系噶？ 吓，系啊。 OK， 不过唔好讲啦，吓，又话你捉佢一两句喺度讲嘅，屌你， 我都完全唔到你，我唔知你讲乜， 系咯。 唔係，我應該最受歡迎嘅足球節目係上係禮拜二嘅好波桑喎。 係點解咧？ 哇！大佬，你睇下喺個 Facebook 度嗰啲回應，你睇下，我做咁耐足球頻道未試過咁多啦。 只有嘅， 係咪先？ 唔係啊，唔係啊，阿的試過 係咪？咁喂嗱，回咗咁多，我哋真係要讀下啊！嗱咁啊 ，D Can 啦，我個老友記啊，曼聯等大黑曼聯 fans 嚟㗎嘛，咁就希望哭波桑以後咧就唔好再講曼聯嘅賽事啦，費事每講一句説話咧就俾人插嘴插抽水。 OK， 喂，俾我讀埋先啊！你又抽嘴插嘴啊？你真係啊！ 你都唔 停。係，等我讀埋先。 對住， 下次講 咩啊？唔好亂嚟。令到想真正想聽阿主持評論場波嘅我啊，感到非常煩擾。咁我好想繼續支持阿師兄等一眾嘅主持，但係當聽到主持為抽而抽嘅說話嘅時候，真係無謂令自己怒氣啦。如果其他主持都唔認為呢個節目呢係有問題嘅，我只好放棄繼續聽。希望各位繼續努力，就做好評論其他賽事啦。再見， 各位大佬， 拜拜。係啦，喂，咁有咩回應先？啊！特別嘉賓 夏薩達，喂，我哋 笑話，交俾你啊呢節。我哋唔會插嘴嘅，一定唔會插，又唔會抽水嘅。OK， 我哋最持平嘅啦，真係。 我冇留心聽佢講乜嘢喎。 咩啊？唔系咁啊？如果咁，我唔知啊，系咪即系你星期二评论呢个曼联嗰场赛事评论得麻麻地啊？ 唔系啊， 系咪啊？赢波我哋2-0， 唔系两球，我哋赢波 赞卢沙入两球， 系咯， 有啊有 啊，我哋有赞啦， 有冇评论过赞卢沙呢个球员先？ 有赞啦， 系点啊？ 你试过通好似训导主任 系嘛？唔系咁，我同阿我哋 AD Ken 讲下啦，即系我觉得就。 唔係，我覺得你咁樣又偏頗，你不如你會唔會讀多幾個網友嘅？ 讀多幾個網友，哎，好啊好啊，揀個嗱揀個，喂你哋又揀下啦。 我揀呢個啊，我 好有排讀啦。 喂，我揀呢個啊，我揀個底啲先啦，我揀個喂，有個叫 Rio Saber 應該係嘛？佢如果大家有聽清楚，哭波桑主題曲手段就已經係抽呢個傑斯水啦。如果曼聯球迷連節目內四五句抽水都不能忍受，如何陪曼聯渡過低潮？何況過往多年傑斯抽其他隊，尤其是曼聯、阿仙奴，都係來來去去咪又係重複嗰幾個觀點。 咁又係喎， 莫非曼聯就唔能夠抽？咁啊，我就支持哭波桑啦，支持阿 Rika 師兄啊、Chip 咧啊、Zidi Fun 啊、夏薩特啦咁樣啦。 係冇經一喎， 兩邊嘅意見啫。係冇你喎， 點到啊？ 佢支持你咯，係咯，係咯， 真 係 慘。 係咯，肯定佢就唔係利撚先啦。 喂，睇住先。係。是不是你自己的分身嚟㗎？特登唔打指名。 哇，咁你真係我係 咁唯一喎。喂，但我真係想喂大佬，你講清楚少少，你可唔可以話喂我咁多年抽阿仙奴嗰啲 point 真係可以寫個論文咁滯喎，啲 point 多到點會來來去去都有幾點啊？即係好多喎、啊，大佬。 知道知 道。我覺得唔係好持平喎、啊，呢樣嘢真係係咯。 Leave more 我都讀下佢嗰個，咁佢就短短地啦，佢就話咁佢認為抽下水咧就是、正常球迷嘅行為。抽呢就要抽得有幽默感啊，先为之叻啊！抽人嘅时候呢就预咗要还啊 ，OK 咁、嗯、相信呢就可能呢个拍惯啲黑社会戏啊。佢话、嗯、相信主持人呢系有自己嘅风，唔系节目嘅风格同埋定位就唔会人云亦云。呢、嗯啊這个绝对系。 唔系有阵时抽水睇下你点睇啊！我好多时我做咗呢个节目咁耐呢， 系 好多时我真系好认真想讲。个论点出嚟，一讲完啲人又抽水，即系睇你听嗰个人个感觉嘅啫，系咪先？咁我觉得但系其实啱嘅，曼联球迷适应下少少啦。但系我就唔系好同意头先阿 Rio Saber 讲，就话佢话咩话？如果曼联球迷连喺节目度四五句抽水都不能忍受，如何陪曼联度过低潮？咁、曼联有低潮咩？幾數低潮啫？六分波啫嘛，而家有幾多啫？你唔好成日睇嗰個排位，唔好成日俾佢班友誤導你，真係尾八尾九六分啫嘛。 而家一轉身就射個三分波。 如果你排前面嗰幾隊，你睇到有歷史㗎啦，啲阿仙奴、阿仙奴、利物浦嗰啲，通常都係自我毀滅㗎嘛。你唔驚咁多嘢啦。 人強馬壯，中間有爆炸頭。 我承認㗎，季初開得唔係幾好，打得唔係幾好，係咪先？ 流力啫嘛，係啊。 喂，大佬啊，我哋有喂嗱嗱，喂我哋真係開頭打曬啲打曬啲 big six 咁滯㗎啦，爭熱刺嗰啲未打啫嘛，你跟住嗰啲我哋 EC game 嚟㗎，你啲阿仙奴、利物浦、車仔、曼城基本上都未互對㗎，你使乜咁撚驚啫？ 摩連奴都咁講啦， 六分就腳軟，唔係個驚都未驚過啦。你最後我哋隊波未係非一即二，唔係我就。 就咩呢 切下鹹佢啲肥 肉， 你搞 咗，唔係咯？呢排唔係 真係驚都未驚過，真係。係咁啊，仲有咩可以讀啊？喂，讀埋師兄啊，節目主持人嘅意見要讀啊。 師兄好有誠意喎， 係嘛？嗱，咁啊，代阿師兄讀下先啦。師兄就作為主持咧，得到各位認同咧，先人感謝。咁雖然小弟並不如大家所講嘅專業同埋忠肯，比好多同行高手，小弟就根本不入流啦。佢話至於各位對節目嘅意見咧，我只能講，相信咧喺 Red 搞開麥嘅每一位都係講佢哋自己相信嘅嘢嘅。咁啊，若果個 presentation 上大家係有意見咧，相信各位主持咧就一定會自行檢討嘅。但小弟就冇權，亦都無意啊控制其他主持人嘅說話。咁啊，呢個就係小弟做人最基本嘅底線啦。嗱，嗰條網撚唔該你聽下啦。啊！嗱，呢啲咪就係 高質， 呢啲咪高質素，同埋識 包容尊重人哋嘅聲音咯，唔會有人啊，即係譬如唔會啊，喂嗱，咩啊嗰日阿夏薩特嚟，我唔做噶啦，係咪先？喂，我哋從來冇呢啲説話嘅喎，係咪先？咪中意咪講。 唔係㗎，我哋你話你哋齊人齊嘅，我唔理㗎啦。 我哋只話發英文，我哋唔使做咯， 係啦。 如果我哋呢度只係話，我今晚唔得閒啦，到時到後有得閒。 係啊，係夏薩特講嘢。 好似上個禮拜嗰陣時候已經講話，今個禮拜嘅足球頻道或者開波商可能唔夠人。 係啊， 咁咪。 系咯， 系 啦， 系 啦， 系啊，嚟咯，系咯， 冇乜所谓噶，我哋 冇所谓嘅。 咁啊，我觉得就喂，多谢晒所有啲网友意见啦。 我读多个先， 仲有冇多一个啊？系 梁安兄，即系佢听。 喂，梁安又系啊，梁安 系。补充嘅，咁我哋即系就多谢佢嘅意见啦，佢赞我哋有上升 feel， 不过就可能有啲就未必 冲 水嘅。嗰個技術就唔夠阿傑斯咁好，阿夏薩特就咁 我幾時有抽水？ 佢抽雲家咧，佢就覺得佢阿迷都覺得好過癮咁樣。 係 咁，真係多謝咁，即係讚我哋嗰啲，我係一定聽嘅。 唔係， 好嘢，好嘢， 好嘢，高手。 加啦，依家 唔係啊，你講埋先。 同埋仲有阿 Will Siba， 你。其實我會檢討下嘅，你話我搶米搶得最犀利，咁我會檢討下嘅啦。 係，咪有時我哋人多興奮啲就會搶下咪咁啦。搶咪都控制唔到 嘅。搶咪係控制唔到啊，不過唔好係咁搶就得咯。 係 啊，係咯，啲人係撚咁搶啊嘛。搶得到嗱，搶得到自己都唔知講乜撚嘅係咪先？ 嗰個都係為咗自己，唔係佢通常都係自己。佢唔覺得有人同佢陪緊佢喺度做節目，係啊，都係咁噶啦， 係啱。 都要撳住個麥。 哦，我以為你講緊夏薩特， 講緊傑斯咗， 係嘛？ 係啊 ，OK， 打鼓啦。 咁啊，多謝曬啲網友先啦，有意見係好嘅。 呢個 topic 都唔係講抽水嘅喎。嚇？其實呢個 topic 都唔係講抽水。 係講咩咧？你認為？唔好講曼聯啊嘛。 係講個 即係叫佢星期二唔好講曼聯，唔得嘅。 抽水嘅節奏問題。 即係個 pacing。 有人話有人做爛嚟，攞撚住個波。你都唔撚教啫， 即係要分翻波出嚟。 但係嗰集有冇真係有一個難嚟死都唔教咧個波？ 唔係，我覺得咁咯，你即係網友嘅意見，大家聽下，唔係大家都要聽下嘅，即係咁同埋就係。我覺得睇下先，譬如話你話阿師兄嗰啲，我諗師兄會比較斯文少少啊嘛，即係唔會係及住大家之如此類嘅。 唔係，其實一字好長嘅，你可以隨時加字，所以冇乜所謂。 即係咁樣啦，同阿 點啊 ，end up 佢啦，俾你 end up 邊個 topic 快啲。 同阿 Eddie 兄講啦， 係 即係如果聽呢一個節目咧，開波收咧，如果有我喺度咧。即係測試緊你嘅身體好唔好，人啦心臟 啦，唔好講風威啊呢啲， 我測試緊啫嘛， 我見到你啊， 測試緊啫嘛，冇嘢㗎，如果你唔想我講嘅，我咪唔講咯， 真係 佢咋 ，OK， 即係我考慮下啦， 我就係想要講一個 point，OK， 你喺呢個。無論筆戰或者口戰、馬戰裏面，唔好講馬戰，你係著數過 Eddie 嘅喎，你因為你有支咪噶嘛，咁所以有時你要走下 佢咯。咁不如咁樣啦，以後就凡親，如果我同佢嘅對賽嘅話，我就選上網上筆戰。 我唔知啊，除得你哋啦。 咁調翻轉頭嗰一次嘅聚會，利物浦大戰呢個曼聯， 係 冇新聞睇嘅，點解？ 咩新聞啊？ 冇喎，我睇下有冇人攞架撐㗎嘛。 哦，又嚟啊！你真係，唉，轉話題喎，你 先啦。 點啊？ 提翻呢段事， 我有啲新聞㗎。 唔係，啲轉下國籍先啦。 係， 唔係講翻 好消息， 好消息嘅。 我覺得真係呢個， 即係其實我哋講咗季初講好多禮拜咧，意甲冇得睇咧， 冇撚得睇。 係啦， 係。 咁咧就 終於有得睇喎。 呢排就係啦，有得睇啦。 係。 咁但係都係收費電視啦。 係。 咁就。嗰個 CCTVB 個佢有個體育頻道啱開咗嘅， 終於到 咁佢就 收費嘅， 佢就同嗰邊有個BEIN Sport Channel Sport 係啦 ，BEIN Sport 嗰個就簽咗啲合作協議嘅，咁佢就有兩個 channel 就會經無線電視嗰個體育台啦，咁就會播意甲嘅，嚟緊11月1日開始嘅。 11月1日啊？ 係啊， 哦，即係下個月。 新聞係話下個月即係11月1日開始就會喺。 差唔多啲打比開始嚟㗎喇 有啲要踢咗啦， 罗马嗰啲咪踢咗咯， 咪咯，都好多大波踢咗啦，早期都对咗国米对咗 AC 啊， 睇啊而家， 系啊， 即系我睇翻嗰个新闻就系话咧，无线就签咗一个两个约嘅，一个系 free to air， 一个系 pay television 咧，即系话收费电视同呢个免费电视嗰个约，佢都系俾咗无线嘅，咁就佢决定点样播啦。 系 咁，但系即系而家就唔知会唔会免费电视啦播啦。咁、即系其实睇个约就希望有呢个机会咧，但系就即系呢个沙池二甲城市有可能有机会喺。 哇！八十年代喎，你讲紧呢啲系 九十， 系有八十年代中开始啊嘛，沙池嗰个又。 应该而家无线嗰个收费电视应该可以经Now 嗰个收费电视嗰个盒咧就可以收到嘅。或者好似我記得啲人有啲網友都講過話，無線佢自己都有個獨立嘅收費盒嘅，咁但係呢個可能要留待再公布啦。 咁如果係就睇到個賽程咧，就十一月初一開波就都有場大波嘅 ，AC 米蘭對費倫天拿咯，應該無線就會播呢一場啦，即係11月2日。 唔知佢識唔識揀啦？如果識揀就揀多啲羅馬拿波里啦，或祖雲達斯啦，呢三隊就 有需要播啦。我上個禮拜，因為呢排最近多咗喺香港嘛，上個禮拜譬如睇歐聯咧，即係第一次睇有線啦，睇賽前咧即係。睇到班節目主持人咧， 傾偈啊， 知識嘅嗰種足球知識嘅貧乏，譬如話咧講到啲拿波里嗰晚對阿仙奴啊嘛， 係 基本上咧嗰、那個預測嗰時係講唔到拿波里嘅， 即係淨係講阿 淨係識一個希古恩嘅咋，即係淨係噏到希古恩一個，噏唔到即係再噏唔到多幾個，唔係因為同埋冇得睇啊嘛，咁同埋就係我諗就又懶啦、啊，又唔去揾波睇啊！ 佢冇聽足球頻道啫。 照計鹹食好易認啫。嚇、 啊，冇啦，即係佢都唔知記唔記得有鹹食嗰日。 應該有嘅，佢哋 鹹食。如果佢長期冇睇意大利，其實佢都好少會睇到鹹食。 咁 啊係。你國家隊亦都難睇到，係啊。咁所以其實有翻啲意大利波睇下會好啲嘅。咁但係詳情係點播就唔知啦。 未知 知道十 就肯定係無線攞咗。 知唔知咧？ 未知。即係所有嘢都未，但係係因為應該係 BN Sports 嗰邊公布咧。 定有鐘子。放心， 中意光啦，系啦， 咁同埋嗰啲判嘅嗰幾個咯。 想講下即系 TVB 個 partner 咧，個 BN Sport 咧係唔錯嘅。 係 我哋之前都提過啦，個背景其實就係呢個半島電視台啦。 係 咁就呢一兩季其實我哋就經常睇住 BN Sport 嘅。咁啊 BN Sport 我唔知佢到時 TVB 會唔會用翻保留翻佢英文嗰條 channel 啦。佢嗰個講意甲嗰兩條友啦，其中有一個真係唔知咩名嚟。但係好正啊，即係好肉緊嘅。佢係做佢嗰個角色就係唔係追住波講嘅，佢就係通常都係會即係做何輝個角色啦， 做 評翻嗰、那個嗰、那個一個進攻啊，點點點啊，咁啊非常之肉緊嘅，好過癮嘅嗰個。咁啊，到時睇下會唔會有嗰條英文聲。但係其實呢一兩年我睇意甲多數都係睇 BN Sport。咁啊，今季嘅意甲其實就如果你睇外國嘅頻道就會多咗一條啦，就係。唔係 BN 啦，係 BT Sport 啦。 係 BT Sport 咧，就英格蘭嗰邊咧，其實就呢、這個其實都係係啦，一個新嘅電視台啦。同埋咧就係英格蘭以往咧就幾少意甲睇嘅，即係如果你話你喺倫敦生活咧，就通常就亞洲睇完曬啲英，咁啊去到差唔多夜晚啦。 就 會係睇西甲啦， 係 睇西甲啦、 哦。 西甲佢有直播 ，Sky 有啊嘛。咁但係你咧德甲會欠奉啦，意甲會欠奉啦。但係今季咧多咗 BT Sport 咧、，BT Sport 咧就會有意甲嘅直播。所以譬如話意大利啲大嘅賽事嘅每個禮拜 regularly 都會喺英格蘭嗰邊有得睇咯嚇。咁、所以呢個都幾都做得唔錯㗎 ，BT Sport 都 OK 㗎。 不過講多少少啦、無線方面啦，無線就嚟緊會播世青定世少啊，死咯！首先世青杯啦，咁會播啦。 世少啊，應該 睇過。 世 少杯咁就 世青咪啱退完 咯。世少杯咁就唔會擺翻喺 PayTV 度嘅，就會 free 翻出嚟播嘅。咁點解咧？其實因為無線呢個零兩個月亦都開始揾緊唔同嘅體育記者，希望即係其他台啦喺香港度盡量去轉緊嚟緊成個評述員噶啦。因為為緊就係咩咧？一方我相信意甲呢件事咧，都係為呢一紮嘅體育記者咧轉做評述員。而鋪路，因為嚟緊就係主要都係就翻佢哋出年個最大個數就係世界盃 ，OK， 咁所以就我就會播好多場，咁所以就呢一個亦都係買翻嚟嘅某程度上嘅原因，就係俾一個平台嚟 train 呢扎人。 我知啊， 唔係話陳豪嗰啲做 旁述嗎？ 唔係 啊。OK。 係啊，請咗，即係真係喺唔同地方叫咗啲體育記者過嚟做。 因為嗰個時間，可能張啲人都要識 嗰啲係嘛？ 淨係識揸飛機 嘅。OK。 淨係識揸飛機 嘅。係咯。但係都要留待無線嗰邊未公布嘅。呢個就係即係呢個英文嘅新聞資料嚟嘅。咁就係咯。即係無線嗰邊，我頭先望過下都仲未公布佢嗰個意甲嗰個公即係播嗰個情況係啦。 講講上個星期嗰啲意甲嘅賽事啦，其實都有幾場波好精彩啊！咁我記得嗱，哭波桑就講咗場啊呢個羅馬作客3-0贏博米啦。咁嗰場波就齋睇上半場搞掂噶啦，成場波控制曬戰局。咁下半場就法國隊國米都冇力嘅，咁嗰隊羅馬就收工嘅已經可以。咁所以就三球啊嘛。托迪好似係入兩球嘅呢，就12碼又入波啦。嗰場波打得唔錯㗎，我有睇㗎，即係上個禮拜唯一一場波，唔係真係好叫，即係唯一一場波我有睇嘅，就係嗰場波。咁托迪係打得唔錯㗎嗰場波，冇成日即係都踩佢。咁仲有呢就另外一場嘅大波啦，祖雲達斯就對住呢個 AC 米蘭啦，戰果就3-2。 好接近。 好接近。咁但係賽程其實呢 一面倒 一面倒嘅，其實真係嘅一面倒啊。咁講囉， AC 米蘭呢就1分鐘入波嘅蒙達利，咁呢頭8分鐘呢係 AC 米蘭控制戰局，8:01開始呢打開到比 賽，即係嗰個衝射咗之後就對啦，即係對 曬啦， 即刻 咁樣，然後成由8:01開始，總之就係祖雲達斯完全控制戰局。咁跟住就上半場追和啦，下半場其實嗱 ，AC 米蘭真係好硬㗎，即係咧對波真係殘到咧。嗰場波就係、是、其實嗱點殘咧，其實就前鋒殘得好緊要啦，因為冇咗 LSV 啦，冇咗啊巴神啦，巴神停賽啦 ，LSV 長傷啦，咁你擺出嚟咧就係擺羅賓奴啦，同埋呢個賭波雙向嘅馬迪啦。咁馬迪其實賽前咧就都有個笑話，就係、是、佢就啲嘅記者訪問佢，就問佢話：你如果入咗波，你會唔會慶祝啊？佢會，我梗係會慶祝啦。但係最後佢嘅數據踢完嗰場波，踢足全場啊，佢係零射門嘅。咁喺嗰邊又俾人笑到，即係面都黃埋啊。咁前鋒線好弱啦。其實條中場咧打咗8分鐘好波啦。咁條中場其實擺出嚟覺得佢係有得砌嘅，即係三個防中加一個蒙道利和，咁其實蒙道利和都好搶得，咁然之後再加迪莊啊，加洛斯連奴啊，再加埋呢個蒙達利啦，咁其實就頭八分鐘真係控制住，攞曬 possession， 咁但係過咗8分鐘之後咧，就祖雲達斯就控制翻戰局，咁但係佢都頂好耐嘅，頂到接近70分鐘就差唔多，下半場70分鐘先俾 都要早幾都要有啲調動先， 早 幾係 要 推破， 係要執一執啲人啊，跟住先可以搞得掂佢噶。都即係你都唔好話 AC 即係流流地咁樣啦。咁啊，就係下半場做兩個調動啦，哥杜恩個位換翻 Proper 出嚟啦，爭好遠嘅。咁仲有就係前面個位咧，就哥迪亞雷納就打正選，咁啊冇乜料到拍住迪維斯，跟住下半場咧換多個矮仔落嚟，就哥迪亞雷納咧就入翻去頭。咁啊，基華雲高搭住呢個迪維斯，咁啊，跟住就揼第二球就係迪維基華雲高入嘅，係啊。咁啊，然之後就第三球就仍然都係另外就派路入兩，其實點講咧？派路入第一球追和啦，第三球其實都基本上你可以話係派路入啦， 基本上 兩個靚罰球。 點如果佢即係佢喺禁區頂一個罰球就一戳埋去就仲未彈返出嚟，咁啊應該係啊基亞連尼係咪冇睇錯 基亞連尼。 係啊，基亞連尼就即係球不落地就揞返個波入網啦。咁啊其實都即係睇個波，其實如果派路運氣好啲呢就直入死角㗎個波。 係啊， 就唔會跌返出嚟。 兩個靚罰球。咁啊，基亞連尼其實就好多參與嗰場助攻嘅嗰場波度，咁啊，其實上半場又有一個好靚嘅遠射啊之處理啦。咁艾比迪其實就即係 AC 嘅門將嘅艾比迪就救好多球波嘅嗰場波度。咁啊打前邊意甲嗰個排位就當然啦，羅馬係真係最恐怖啦，打七場波入20球，失咗一球。失一球波，咁啊七戰全勝21分排呢、這個唔止排意甲嘅第一位啊， 直情全歐洲佢都係第一位，係啊，全真係全歐洲第一位。咁啊 ，hit 住兩隊季前都覺得應該係兩頭馬車嘅拿波里同埋祖雲達斯啊。拿波里係繼續贏波㗎，咁啊兩隊拿波里、祖雲達斯都係19分，咁啊六勝一和，咁啊都係未輸波㗎。咁啊意甲就目前就有三隊都未輸過波㗎，咁啊所以。就再睇啦，國米就其實都係比我預期個成績幾好㗎啦，排一排第四位啦，咁所稍為我諗最令人失望嘅應該就係 AC 啦，排緊第十二位啊，兩勝兩和三負，咁其他仲有啲就拉素費倫上個禮拜就隆隆喎， 隆隆啊， 隆隆和波啦，第六第七位，咁所以個嗰個位置又冇乜點變動啦，咁所以。我都覺得 OK 嘅，即係期待住 TVB 播二甲啦，但係希望睇下免費嘅頻道又有冇得睇下啦。 即如果無線嗰啲即係揀波嗰啲朋友聽到，即係羅馬、拿波里、祖記呢三隊真係即係盡量揀呢三隊嘅波嚟播啦。如果唔係其他就可能會 係 啦係啦，呢幾隊嗰個攻守嗰、那個個反擊嗰個速率係快嘅，係啦，咁啊會好啲咯。尤其是深夜咁，大家冇咁辛苦啊。 應該咁樣講啦，希望體育組有權揀啦。如果唔係體育組上邊啲神仙揀就冇辦法㗎啦。 即係又係 AC 國 米，同埋都要考慮佢而家其實係點樣，佢點樣播法？因為呢個就真係唔係太知道，因為要睇翻 BN Sport 嗰邊嗰個 package， 因為佢因為意甲個嗰個組合就會有幾個 package。 但係佢應該係簽曬，應該簽曬啩？估計。 我諗佢最主要咧，佢有陣時啲波咧都會掟翻，唔會大家好少會喺翡翠台見到㗎啦。 係應該都唔會㗎啦。 會掟咗落去 J2 㗎啦，即係某程度上。J2 禮拜六 可能明珠台 咧會攝一場播㗎啦。咁如果再夜啲，再深夜啲，就會攝落去明珠台播啦。 我諗佢多啲可能係2.939嗰啲波咧。 係值得開一條足球。 甚至體育啦， 反正嗰啲劇都咁，唔係你都要分流啊！ 你 啲節目， 尤其是你又要你要叉爺鞋咁去播國足咯。 其實如果佢由佢開始轉數碼頻道開始，其實數碼頻道呢個科技咧，其實係可以自己做收費嘅，係唔需要依賴其他，譬如有線啊或者係 Now 係。 其實理論上咧，那個技術係應該可以嘅，因為佢可以做到保密噶嘛，可以做到加密噶嘛。即係我唔知道將來 TVB 會點行啊，但我確實覺得真係需要開一條免費嘅關於足球或體育嘅頻道，係對電視台係真係有著數的、 哦。或者免費播呢個就係咯，有啲國足啊、香港甲啊嗰啲，係、播 即係我 啲香港人睇下啦。 會有一班觀眾， 反正你又要係咯， 有收視保證嘅喎，呢啲係 係嘛 嚇 咁啊？ 你會唔會睇啊？如果係嘅話。 边个啊？ 你咯，如果有条 唔系我放弃晒噶咯，你唔好问我，我系异类嚟噶，我觉得系要反建制噶，公民抗命嚟噶，而家用电脑睇足球，我做咩俾？我做咩俾钱你睇？因为我有线， 唔使钱都 我都冇 join 呢个，我唔使钱唔睇噶，我德甲真系唔会，我喺屋企咧，我喺德甲咧，我都系会匿咗入房度咧睇电脑噶，我有线明明有得睇，我都唔想睇噶，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吓。 唔係佢俾咗錢，有線可以撳。 唔係，我諗係個習性問題啦，就已經習慣咗喺個電腦 嗰 度 揀。咁佢有啲開賽前嗰啲， 即係我而家已經係我係已經去到好極端㗎啦。即係我覺得就點解我要打個電個？我未打個電視，我知你啦。你唔係播拜仁慕尼黑就係播多蒙特㗎啦，冇啲新意咁。但係我如果我喺個電腦度可以自己揀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已經真係冇必要睇電視咯。係啊，咁不過我意見又唔可以代表大家嘅。係啊。 咁再仲有少少補充嘅。 係。 因為嗰段新聞其實係話除咗 BN Sport 除咗有意甲，佢仲有法甲嘅，但係唔知無線會唔會有法甲啦？而家就係啦。咁可能真係要留意翻無線佢點樣公布啦，係咯。 是 ,ok, 是咁多啦呢段。 呢段係咁多啊，咁如果再啲時間呢就亦都可以如果你頭先講喺國足啦，咁做一段新聞都幾得意嘅，就係關於呢個孔卡啦， 食物中 毒。話就係咪唔續約啊而家話。 咪而家佢好似話佢將約 恒大啊，廣州恒大嘅。 係。但係佢提早閃咗。 係。 係。就冇返嚟。 系咪啊？ 而家就唔知點樣算。 唔係啊嘛， 唔係話。 咁睇啊， 唔係決賽咁要踢嘅喎。 啊，唔係 ，sorry 阿協咧， 希望阿 Ben Robin 聽緊咧就 阿冠咧， 更新一下我哋嗰個資料啦，因為我哋唔係好知道啦。咁我哋而家就譬如喺網上就睇到一段新聞，就話孔卡就忍不了中國式嘅生活， 即係終於受唔住嗰啲，受唔住嗰啲係啦，地球人。 如果據我自己有限嘅資料咧，就孔卡嗌走啊，嗌過好多次㗎啦。譬如話喺季初嘅時候都嗌過走啊，扭計咁樣，同埋佢一直其實佢都係覺得即係唔適應中國嗰個生活，嗰個應該已經都唔係第一次講啦。咁就其中嗱，呢度我睇到個新聞，呢度我而家睇緊網上呢個新聞咧，其中就話有一樣嘢佢都好唔適應嘅咋，孔卡就無法理解嘅咧，仲有中國嘅醫院，咁佢話今年嘅四月咧，佢話咧就阿 Benjamin 啊，即係佢個仔咧就咳嗽發燒，就被送進呢個珠江新城嘅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醫院上嚟咧，就給個小孩咧就做一個全面嘅檢查啦、驗血啦、CT 啦，開咗一大堆藥，花咗大筆錢，孔卡就唔放心啦，咁啊讓翻譯咧就攞住每個藥嘅說明書就翻譯俾佢睇，咁發現除咗少數嘅抗生素之外咧，全部都係啲保健藥嚟嘅， 即係維他命， 咁其實已經算好噶啦，OK， 即係冇打點滴，係咪先？咁 啊，打點滴啊，係 咯。這個其實就不止有孔卡不理解啦，我們都不理解的。即是我在大陸生活都是的，每一次感冒呢，我的同事跟我說，為什麼你不去打點滴啊？做咩打點滴啊？即我食藥咪得咯，點解你要打點滴啫？大佬咁你即打點滴，通常我想告訴你，我醫院打點滴呢就是為了溝女嘅啫。因為打點滴呢就是打一日嘅，咁你拿住嗰支點滴呢喺個醫院度即係走嚟走去呢，唯一一樣就係你好多時間溝女嘅啫， 唔 係 同埋 即係冇作用。 同埋對於香港人同埋外國人嚟講嘅係打點滴係差唔多死嘅啦，你先會打噶啦。 咁然之後你知唔知啊？哦，你講埋先。 我諗講清楚少少，有啲可能有啲網友唔係好明咩叫打點滴咧。係，即係我哋所講嘅吊鹽水。 吊鹽水咯， 即係或者吊羅塘水。通常係咩情形要做呢？通常係脫水。或者有啲手術要做，咁樣嗰個醫生就要求個病人禁食，咁先至會幫你安排吊鹽水嘅。 O、okay. K， 就唔係無啦啦都插鳩嚟 嘅。但係我想講埋咧，佢個仔最後嗰個收科係點咧？ 去咗養和啊。 係啦，真係送咗嚟香港養和醫院，然之後發現係肺炎啊，咁啊，然之後咧就喺呢個連續咧就輸唔知咩啊，即係喺度 stay 咗三日咁樣啦。 好堅㗎， 係啊，堅㗎。咁啊，其實有好多嘢不滿嘅，孔卡你睇到嘅喺個即係足球以外嘅生活咧，佢係非常之即係頂唔住。 我相信最主要係呢單嘢， 係 醫療嘅問題，因為最主要佢係好緊張個仔啦，呢樣一定啦，同埋佢可能會發覺原來我落養和睇仲先進過喺廣州睇，同埋仲平過喺廣州啊！ 喂，咁可以優才計劃諗佢 係嘛？ 輸入啊孔卡佢。 其實我覺得孔卡咧，仲有一樣嘢咧，對個感覺係非常之不良好嘅，就係咩咧？就係譬如你如果喺中國生活咧，喺廣州啲大城市，上海都係啦。首先就係好多美食㗎嘛，全世界各國嘅美食都有，譬如話法國大餐啦、意大利餐啦，係咪先？但係嗰啲著全部係貴嘢嚟㗎嘛，你一話法國大餐，喂，就算日本，哇，日本料理都好貴，仆街唔家產，唯獨喺呢個巴西燒烤咧，係比最窮嘅人食嘅，即係譬如咧外來民工啊咁咧，就一定帶佢咧，喂，大佬，譬如二三十人咧。毫不考慮，一定係食巴西燒烤嚟，因為五兜嘢都有一位。喂，點解我國家要俾你咁樣侮辱咧？係咪先？ 即傷害巴西人民感情。 冇啦，傷害巴西人民感情。 係 啊， 嚇！好緊要，好交就阿根廷， 係咪阿根廷啊？係 阿根廷， 但係佢喺巴西都踢過好耐波噶嘛，都係差唔多啦。都 OK， 喂。嗱，你再 check 多次，孔卡係咪巴西人先？ 唔係，因為我睇撚到一個。 O K， 我其實呢單新聞我就唔係話好有興趣，我反而係好撚有興趣。 但係佢真係踢過巴甲好耐㗎嘛？ 我係好撚有興趣，有啲五毛嘅回覆。 哇，好勁啊！ 係嘛？ 係啊，好勁。即係例如話屌你孔卡咁撚貴人工比你仲嚴三嚴四，廣州已經係一個國際嘅城市嚟㗎啦， 係嘛？佢係阿根廷， 乖乖 不又好似記得係喎，真係好似係。 你乖乖地幫恒大攞咗亞冠，話唔定 下屆世界盃你可以踢呢，會召返你入阿根廷國家隊？ 冇玩啦， 話冇可能啦，兩隊都冇可能啦，巴西同阿根廷都冇可能。 阿根廷燒烤囉， 係咪？唉，咁我搞錯囉。咁仲有啲， 你睇下我唔出聲，你已經自亂陣腳啦。 我冇乜自亂陣腳，話明今日我冇咩講啦。咁仲有啲咩？ 最撚衰都係我。 喂，唔好拍台。哇，大佬冧啊，大佬真係。 係啦。講另外一單 news， 仲有咩 news 講啊？ 講下咩啦？講下韋舒亞嗰單啦。 Wilshere 咩講啊 ？Wilshere 係咩人嚟噶 ？Wilshere 咩人？ 我搞清楚先，大佬。 英格蘭咯， 英格蘭啊， 不過好似大佬真係咁講嘅，好似踢車仔佢。 唔係嗰啲，好嚇， 好似踢車仔啊。 Clarify 清楚先，真係唔係，因為佢今個禮拜講嘛 ，English for England 啊嘛， 係啦 ，Only English player can play with England 啊嘛。 呢單嘢就賴到落去就係贊奴沙啦。 贊奴沙 係啦， 即係贊奴沙係咩人啦？ 贊奴沙。 唔知喎， 講一講我嘅， 真係唔知咩人。 塞爾維亞嘅人， 唔係塞， 冇錯，佢冇錯， 啱啱咩？ 塞爾維亞人又得， 阿 爾巴尼亞人又得， 比利時 人都得，但無端端唔知點解走去英格蘭，真係搞笑，真 係。佢喺英格蘭踢五年波之後咧。佢話係可以變成英格蘭嘅國家隊嘅成員， 應該咁樣講啦。試完其實咧，即係總之佢阿爸阿媽咧就係唔同嘅國家，即係唔係英格蘭人啦，所以就可以佢入幾個國家嘅户籍都，即係國家嘅國籍都得啦。 佢個爸爸媽媽應該係科索沃再加阿爾巴尼亞嘅， 係啊， 即係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混種混血。再喺比利時長大， 係啦， 係咁啊，然之後就， 但點解會有 Serbia 呢？ 就去咗 Serbia 科索沃啊嘛， 哦， 科索沃 Serbia 咯，大佬， 因為科索沃唔可以冇國際籍， 係咯，咁而家跟住就再英格蘭長大，咁所以好複雜嘅， 唔係英格蘭。踢五年波 啦，咁然之後咧，其實今個禮拜咧嗰個國家隊嘅賽事咧，比利時其實係最早洞悉呢個問題嘅。咁然之後今個禮拜咧，比利時嘅世界盃就攞分佢可以出線啦。咁啊，比利時先玩嘢嘅。 係啦， 今個禮拜唔係重召，係第一次召佢入國家隊。 係啦， 其實就係想落咗訂先。 落咗訂啦。 咁但係條僆仔咧又傻唔曬喎，佢又唔肯踢喎。因為咁，我覺得話唔知係咪即係有英格蘭招手啦，咁所以佢就唔。拒絕就係 因為 徵召， 因為咧佢咧正常地咧係想代表翻阿爾巴尼亞嗰邊嘅，即係佢係想代表翻佢爸爸同媽媽嗰個係嘅，就唔係佢居住嘅兩個地方嘅。咁當然啦，即係呢樣嘢就係因為首先第一樣嘢點解會大家都會突然間談到即係會講贊奴沙呢個人，就因為啱啱曼聯嗰場波啦，對完新特蘭入咗兩粒反勝之後啦，跟住第二樣嘢而家都知道，逢係有比利時即係大家都掛到比利時嘅，無論國籍又好，撚到嘅都係大家都知道呢一代嘅比利時球員係好啦。咁跟住英格蘭足總就其實係英格蘭足總戇交先嘅，就係話佢既然佢住過五年，可以諗佢入去國家嗰個英格蘭籍，咁一搞就搞咗大個大頭髮出嚟，就講緊緊首先英格蘭足總同埋比利時一爭啦。 韋舒亞啦， 跟住韋舒亞就出嚟就講言論啦， 係啦，韋舒亞， 阿仙奴嘅韋舒亞， 韋舒亞其實就 更正翻嚟 咩咧？知啲咩咧？ 咩啊？煙燻 本土派， 本土派，即係陳雲嗰啲嘅， 係啊，佢好明顯咧，佢好明顯喺嗰度， 係啊， 唔 係 英國人優先咯， 係咯，英國人先可以打，係。英國波 係啦， 偉雲腿係咪？ 就係即係咁講咯。咁就 土生土長，佢意思就係唔希望啲人住咗幾年就當自己係英國人。 咁跟住就喺哇犀利啦！依家都未 stop 啊，即係未平息啊！喺英格蘭嗰邊咧就我諗已經連續三四日啊，嗰啲報紙全部啲評論啊，所有啊咩好多，即係好多球評家又出嚟啊，或者都啲評述嘅嗰啲啊，全部都好多人就出嚟就譴責佢啦。咁我諗個 point 都係大致上就係話話佢out地啦，同埋就係你其實我睇過有啲好怪，即係好怪㗎，直情係 大家就攞返晒都幾好㗎，其實係一個學術嚟嘅，學術討論嚟嘅，即係譬如話點樣界定英 新英國人， 界定你係英國人呢，係 啦，新英國人 你係新英國人即係舊英國人英國人係點嚟嘅呢，係 啦， 即係譬如話英國人嘅呢個唔係 Saxon 啊嗰啲呢，嗰啲啊譬如話以前航海嘅霸權啊殖民主義嗰啲啊，全部呢攞返晒嗰啲歷史出嚟講啦，咁跟住就即係同埋就有一啲評論呢個角度呢就係嚴重譴責佢啦，就係話佢話喂近年嘅英格蘭嘅體育其實好多都唔係即係英格蘭人嚟㗎啦， 咁譬如話規化咗嘅， 譬如話2012年最出名嗰個，我突然間記唔記個名字，即係長跑嗰個嗰個乜鬼呀，嗰個非洲裔嗰個呢， 唔記得啦， 嗰個而家好出名呀大佬，咁嗰個完全唔係英格蘭人嚟㗎嘛，嗰係真係非洲人嚟㗎嘛，一陣 check 下邊個名字。咁仲有呢就係 cricket 啦cricket 根本從來都係好多係非即英格蘭隊都係係呀，都係非英格蘭隊，即係譬如有啲係印度裔之類之類啦。咁但係就唯獨係足球就真係比較少嘅，即係我哋以前都講過，就係你話如果喺歐洲嚟講，即係英格蘭，我諗積弱嘅其中一個原因毫無疑問係因為就係個移民政策啫。你唔會發覺好似德國咁有好多土耳其裔啊， 德國有個香港人啊， 有香港人啦，係咪先？咁英格蘭就真係冇乜嘅。 其實咧，英國人咧本土咧，佢哋咧其實都有諗過，如果譬如話要贏翻世界盃嘅時候咧，其實係有諗過，譬如話將蘇格蘭啊、愛爾蘭啊嗰啲人佢。group 埋一齊嚟到做一隊， 呢個又其中一個咯，其中一個隊咯。 佢哋嘅心係啦，佢哋有一個心係咁樣， 係 組一隊咁嘅嘢。但係無奈地，即係佢哋嗰個 係啊， 佢哋 咁樣又咁樣。 Under 不列顛㗎嘛。 唔係，其實就真係唔同嘅角度都有嘅。 係咪即係係咯？夏薩特講嗰個就係奧運嗰個咯，咪即係。 唔 係 奧運試過啦，係咯，奧運試過一次啦。 British 咯，我哋 破天荒㗎啦。 因為佢哋覺得咁樣先就係最強。 唔係嗱，如果你係英倫三島合埋一齊咧，已經即係七八十年代都講。講啊，70年代開始講噶啦，即係好多時，好多時有，但問題就係唔同嘅時候有唔同嘅 問題啦， 譬如曾經試過蘇格蘭亦都拒絕啦，之前其實今時今日 Scotland 都會拒絕嘅， 係啊， 呢個 愛爾蘭啊，佢都拒絕喺北愛嘅， 冇錯啦， 辛苦先脱離到， 甚至乎佢哋而家搞緊公投就諗住獨立添， 係咯， 咁同埋你就講翻呢單嘢就係嗰個。即係 移民政策， 唔係嗰個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啦，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就覺得就係話讚盧沙事件呢，就係你如果即係用一個咁嘅方向去搞對國家隊嘅話，慢慢就成個歐洲就會開始有好激烈嘅競爭啦，搶啲年輕球員啦，咁佢話即係個咁就將國家隊球會化㗎咗喎，咁你即係好多人就會擔心呢樣嘢，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咪有少少過慮呢，因為其實 而家係 德國已經做緊啦， 太愛得太犀利。 咪囉，德國又做緊啦。 我諗咁樣講，最緊要嗰隊係其實係法國隊先嘅。你見到法國其實好多非洲籍 阿爾及利亞咯， 係啊， 斯丹咯， 斯丹 阿爾及利亞啦，跟住然之後仲有摩納哥嗰邊啦，嗰啲啦，全部過曬嚟噶嘛，跟住入曬法國籍噶嘛。咁你所以見到點解攞世界盃嗰隊嘅係其實好多國籍都唔同噶嘛，包括即係斯丹啦、維拉嗰扎，全部都 係 啦。 法國係一個多民族嘅國家嘛，其實真係。真係自由博愛平等，人哋立國嗰幾個宣言大家即係讀歷史都讀過下嘛。 德國就好嗱，呢樣嘢又要咁樣講嘅，德國就亦都係嘅，德國你就會見到係主要都係歐亞大陸撚埋就係土耳其嗰邊嘅，成個佢攞返 一個 波蘭嗰邊都有， 佢係幾次多 奧匈帝國， 係啦，我少記咗，係啦，攞返嗰扎嘅，咁但你話反而即係成隊國家隊可以保留到個傳統，即係除咗英格蘭之外，仲有隊嘅就係咩？西班牙同意大利啦，呢兩隊啦，即係你見到好多 西班牙 係 西班牙睇你點睇 真 係，唔係先，即係如果你咁講，喂，咪加勒斯不數 啊， 差唔多， 加泰隆尼亞 真係計都計唔清， 係啦，嗰度就唔係嗰個就係 加泰隆尼亞，就係想獨立， 嗰個就係本身個國家嘅分嘅問題啦，但係唔係搶人哋國家啊嘛， 裏邊自己都仲有黑人同白人啊， 係， 幾煩啊， 咁但係你話即係呢件事上面 OK， 咁即係你話英格蘭嘅其實係應該要 好奇特嘅，英格蘭隊波因為 開始要放少少， 即係你話英格蘭 連續兩輪嘅世界盃外圍賽嘅。 前後呢睇英格蘭本土都引起好大嘅爭論，即係譬如話我上個禮拜講過啦，就係、是、嗰個而家即根本唔夠球員去俾佢揀，咁然之後跟住就今個禮拜就發生呢單咁嘅事啦，其實都係因為即係個本土球員嘅缺少囉， 俾佢揀定係佢唔願意喺英冠嗰啲球隊揀， 唔係啊，咁你咁樣有多有其實好多聲音都有，譬如艾拿迪斯咪囉，艾拿迪斯就今個禮拜亦都出聲囉，你点解唔睇下我呢件韦斯咸嗰件摩利神啊？ 系啊， 嗰件最近打得好好啊！咁、啊、你点解唔喺嗰啲嘅？咁你传统嘅，其实你话六六年你赢世界杯嘅时候都好多韦斯咸球员噶，波比摩啊，系咪波比咪啊？系咪阿波比？系波比摩啊？系即系等等嗰扎。咁你即系可以喺一啲次级嘅球队嗰度可以都搵到英格兰球员。 其实个问题就系英超个球会个竞争太激烈咧，即系之前大家都讲好多次就是。佢俾一啲年輕嘅球員嘅出場機會係十分之少， 所以咪叫你去英冠揾咯。 但係你英冠嘅又冇喺一個頂級嘅水平， 咁你英冠你唔係一個頂級水平啊嘛，經 有可能成個 squad 24個球員都要喺英超啩，我諗。 但係其實、其實你叫得做 強隊你作為一個國家隊教練。佢一定，你如果你要佢喺度喺個次一級嘅聯賽揀，佢一定唔制啦。 我應該咁樣 講，即係你以前有好多，你有多教練都係噶。譬如話，如果我理得你幾好波啊，唔好話你一次一級啊。如果你喺隊球會裏面長期冇，上坐後備冇正選嘅，喂，我都會俾個 warning 你啊！你要大佬要爭取表現， 點解 show到俾我睇㗎嘛？ 點解從來國家隊嘅教練會揀即係 OK？ 首先頭嗰個級嘅聯賽啦，第二樣嘢就要揀頭嗰個級聯賽嘅，大部分都係強隊嘅原因咧，因為大部分嘅強隊都有一個歐洲同歐洲其他球隊交嘅經驗喺度。 英格蘭隊係同一般嘅歐洲球隊係唔同噶嘛？ 係。 咁你稱嚟英超有幾多個英格蘭球員可以俾你用先？ 嗯。但我 而家要睇呢個問題嘛。 但我諗好多教練都係着重於就係話佢哋究竟有冇咁嘅經驗打個國際賽嘅賽事性啊。 要全部球員喺英超挑選嘅，咁只可以你能夠挑選一啲喺踢緊英超但又長期坐後備嘅球員。 嗯。 咁你對個國家隊有益咩？ 但係其實呢個唔係淨係後備囉，其實係連正選都難囉。 係啊。 因為你連弱隊嘅正選都係 我話要求不如試下英冠，唔係話英冠水平問題，而係話根本你個英超頂級聯賽係可以供你哋揀球員實在太少。 唔係個問題英國係強隊。 但 係啦， 英格蘭係強隊 咯。我同意， 我覺得前三 我 覺得啱。 唔 係，我覺得而家問題係英格蘭自己放唔低自己嘅自尊心。 但係唔係，我想講，我唔覺得個其中一個 solution 係喺英冠度揀咯。即係因為呢個真係有級數有水平嘅問題㗎嘛。即係譬如你喂大佬你一喂大佬人哋你對返住 21嗰啲睇到啦。 喂大佬你諗如果你諗住喺英冠嗰度揀球員跟住對返住啲意大利呀、西班牙嗰啲比較困呀、大佬。 呢個咪就自尊心嘅問題囉。 我講一講啦，咁樣我喺英國住嗰陣時候呢，咁樣嗰啲一般嘅人呢就會咁樣諗嘅。未出賽嗰陣時候呢就會吹俾報紙雜誌呢就吹去到佢哋嗰隊呢有幾咁強大。是屬於強隊嚟嘅，所以呢佢哋有呢個自尊心嘅問題，冇錯啱、但係當踢到半路中頭嗰陣時候呢就發覺自己對波唔對路嗰陣時候呢就會話自己係弱隊嚟㗎啦，你明白嗎？跟住呢就會諗住辦法，哎呀早知就將英倫三島全部冚唪唥 group 埋一齊啦，即係會有咁嘅諗法嘅、你明白嗎？會有咁樣嘅 ,ok? 即係佢哋呢個自尊心呢係一時一樣嘅啫，雙重標準嘅話俾你聽嘅。 但係呢單嘢呢其實 ok， 最後冇。 我想你講先。 你講埋先。 唔係我想幫韋舒亞講幾句說話啫，其實即係我覺得韋舒亞都係得21歲仔 ,15 歲 ,14、5歲就已經差唔多都冇乜點讀書，大部分時間都係踢波。咁你我覺得就係突然間有個記者 對支咪埋， 係對支咪埋去問佢點睇讚盧沙嗰個事件。咁佢講一句咁嘅說話，我覺得就冇乜問題嘅，即係其實一個即時嘅反應。咁但係就我覺得係批評佢嗰啲人，其實係咪應該可以輕手少少囉，因為你起碼話你寫篇嘢，即係可以執，可以喺屋企執幾，嘩拿返曬好多歷史出嚟乜乜乜，大佬然之後去講都得，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只係一個即時反應啫。咁我覺得你想韋舒亞點答啫，係咪先？我覺得即係佢作為一個英格蘭球員，佢你突然間你話喂讚盧沙踢英格蘭國家隊， 你即係呢個係唔係咁容易接受嘅，即係我唔係話唔得，因為你而家喺 OK， 你而家你從個法例上去講係 OK 嘅，但係從返一個英國，即係你點講佢都唔係一個英格蘭球員啦，即係你好難說服，好難話馬上要接受，唔係話唔得，你最後都可以踢，但係你突然你即時問一個21歲嘅韋舒亞，即係我覺得佢咁樣答， 因為我覺得佢係即係起碼佢有踢過即係啲 U21 啦青年軍，佢有啲佢啲拍檔嗰啲都未入到選， 唔係同埋佢冇 啦啦插， 同埋 係 放大佢阻佢嗰條。說話的其實他那個訪問裡面他都有講，即是 Wilshire 自己都有講，他說喂我不是排外啊，他說大家要明白就是個英超是一個差不多現在最多人看同埋所謂最高水平的聯賽，那你說譬如說他覺得哇譬如說阿仙奴這樣有卡蘇拿有老蕭那些來到，那其實都是幫到他自己的提升，即是他沒有任何的排外的心理，但是我覺得就是喂大佬你突然間即是英國足總整一件咁嘅讚盧沙尼，或者你明唔明啊？我想講嘅就係佢可能根本連韋舒，如果個記者唔問佢咧，佢根本之前都冇諗過，原來讚盧沙係可以咁樣扭到踢英格蘭嗰間隊噶嘛？即係如果佢有個咁嘅，如果佢有一個咁嘅心態嘅時候，喂你突然間佢真係接受唔到嘅喎，係咪先？即係佢可能諗啊，哇咁樣都得啊！咁件件都得，老蕭都可以踢英格蘭國家隊啦，咁樣 你咁都抽啊？ 即係咁啊！ 因為始終足球係唔其他界別嘅運動嘅，足球係真係有個地域主義喺度嘅。即係你話香港搞聯賽，屌你嘥緊氣啦！你話咩主場係旺角，主場 係咯， 冇意思㗎。佢冇嗰個地域性喺度，即係你係投入唔到㗎嘛。即係正常嚟嘅，就算我話意大利人係幾種族主義都好，但我由細到大睇嘅波，國家隊就是國家隊，即係意大利，我哋望起上嚟個感覺係舒服啲㗎，因為佢真係好多意大利人㗎嘛。 係， 但你話法國係好怪㗎喎，烏黑掹掹咁樣嘅， 唔係咁佢 法國白。 嗱你又講嗱 呢個就 我將譯咗英文咧嚇，咁啊，但經一可以下禮拜幫下。幫阿韋舒亞擋幾刀啊！真係死緊。 唔係，因為嗰、那個 黑掹掹呢三個字啊， 嗰、那個係同、那個國家嗰個立國嗰、那個，佢有一啲有啲叫做咩？嗰、那個叫價值觀嘅問題、啊。 足球係好唔同 嘅。地緣都有影響嘅，因為你真係有個海峽，有個海峽隔住咗咧，即係。是會跟其他歐洲的國家即是對外來人口那個 即 是會有些 當年艾蒙尼亞都有單這樣的 是啦是啦都是艾蒙尼亞那個已經是好例子啦 是 啦都是抗拒的 如果你英格蘭要好龍門可以用這些扭到的一早扭了很多個回 來啦是啊咁所以英格蘭就是這樣啦那時間差不多啦咁我們休息一陣回來先讀網友的意見啦I wipe my brow and I sweat my rust. I'm breathing in the chemicals. I'm breaking in, shaping up, then checking out on the prison bus. This is it, the apocalypse. Whoa. inside.